2月28号星期三骚动音乐。 嗨，咁啊提提大家，我哋今日星期三节目呢就将会有呢、這个全新版本嘅奔波 back to back 同大家见面嘅。 点样全新版本法呢？ 就係、是、终于啊 有 jingle 啦。内容系一样， 唔同好多噶个气氛， 气氛唔同，拣过啊， 系咯， 谂过度过 噶，大佬好有铺排噶， 系啊，咁一阵六点半就会听到啦，咁啊， 做翻啲最基本嘅嘢都可以 自吹自擂 去一番， 咁啊，5点半至6点半就听下啲新嘅排雷作品咁样啦，咁啊，亦都提下大家。小心身體啦，身邊好多人都、生病啊， 生病係啊，抱恙咁樣咯。即係同埋尤其最近啲天氣咧都轉變得快嘅，有時又熱翻，有時凍翻。嗱，我睇新聞好似話過幾日咧又跌到最低得9度咁樣啦。咁啊，所以大家都強加衣服啦，即係唔好好似。阿波盛咁样成日扮大只啦，因为佢 我冇扮大只啊， 好劲哦，佢都系咁啊，都系着住一件卫衣嘅啫。 洋葱式，自从去完日本之后，我知道洋葱式嘅着衫方法，同埋我一路都知道一样嘢，天气同比女人更善变，可以 天气真系不似预期咁样系嘛？ 可以善变我女人 系啦，咁啊，所以大家都注意身体啦，小心啲，即系如果出外即系搭交通工具嘅时候，又戴翻个口罩咁啊，确保自己就唔好。病咗咁啊，即系好多嘢都做唔到噶啦。 夜温差大，所以咧我已经养成咗个习惯，就 系 我每一日换衫出门口之前，我一定会睇呢个天气预报，我会问：今日几多度？佢就话最高几多度，最低几多度？咁你就会知道最高即系而家你出门口嘅温度，最低就系收工夜晚翻屋企嘅温度。 你就预最低嘅温度要着啲乜衫，就逐层咁样冚上去。 系啦，或者我好兴咧，就系譬如可能真系撑得太远，日头23，夜晚15咁样啦，话撑8度，咁你又真系好难着住即系好难着住15度嘅衫出去咧。我就好兴袋住一件羽绒背心嘅，即 系 好轻便啊嘛。 系 夜晚一唔够咧就补落去，或者一条颈。差好 緊要啊！哇，開始咧，即係人哋成日都話啲中年嘅女性就要飲水，飲暖水 咧。飲暖水啊！ 我哋呢啲中年男性就要戴頸巾仔啊！ 係啊，一戴羽絨背心或者頸巾，大概知咩料 啊？係啦， 但係真係好怕病嘅，因為係做嘢咧忙，你一病你就停喺度啦。 又見唔到朋友，又冇出街食飯啦。 一定係照顧自己身體啊！大家都 係咁啊！另外今日想講翻一樣嘢，就係啱啱過去我哋星期六嘅時候咧，就喺呢個尖沙咀文化。中心完成咗呢个二台 pop up live 啦， 见到好多嘅， 系啊，啲见到好多听众，咁应该有一啲系即系一路都有支持开骚动音乐嘅朋友啦，咁可能有一啲系当晚第一次 冇支持骚动开音乐嘅朋友啦， 即系当晚第一次见面啦，咁 有啲支持开， 你可以讲好啲嘅啫， 唔系我讲事实都系有啲系支持开，有啲就冇支持开， 有啲可能系支持三五成群啊，或者系 Main in Hong Kong 啊，或者系风骚快活人啊、晨光佢哋啦， 总之系支持二台啦。 系啦，咁啊，嗰晚咧想 recap 翻少少，就系因为当场喺现场嘅时候咧，即系平时我都成日话我哋喺电台推介一啲音乐作品俾大家啦，咁啊，但系好少可以调翻转，即系听下到底即系听众们中意嘅作品系一啲咩作品咧？咁所以当晚都有问到一啲现场观众佢哋喜欢听嘅一啲作品咁，咁都话即系有机会可以喺节目度即系播翻俾大家听啦。咁所以今日系要实践呢一个承诺嘅，我哋做人最紧要有口齿， 其实口齿都迟咗几日， 都迟咗两日噶啦。咁但系。最緊要咩啊？遲到就好過冇到啊！咁所以咧，今日會帶翻俾大家。而其中一隻歌，我自己都幾有感受嘅，就係、是、當晚有一個嘅觀眾，即係女孩子， 年輕啲嘅女孩子 咁啊，佢就點咗呢個陳奕迅嘅《陀飛輪》。咁我發現呢一隻歌咧好得意嘅，最中意聽呢首歌嘅群眾咧，主要啊喺我自己觀察當中咧。就係嗰個年齡群咧，係大概喺大學咁嗰個嘅歲數嗰度嘅。點解我會咁樣講咧？就係、是、因為當年咧好耐噶啦，我都未入嚟呢度做之前咧，咁我曾經喺啲大學度做嗰啲街坊啦。咁就係問一下，即、就、係、是、大家大學生對於陳奕迅嘅歌曲裏面最有印象或者最喜歡嘅作品係邊一首咁樣？我記得當年最多人答嘅歌咧，的而且確。大学生嘅群 组里边 系 就係、是、陀飛輪。 有冇話男定女多定係其實冇關係？ 男多嘅、嗯，因為點解會係男仔多呢？其實第一句係幾打動到呢個年齡層嘅人，就係、是、過去十八歲末代表不過有時間，因為啱啱你入到大學就係 過咗十八歲， 過咗十八歲呢個時候， 係啊， 係啦。咁然後佢哋亦都開始意識到自己步入一個大人嘅階段啦。咁有啲同學仔真係話，真係有咁講過，就係話當年就係因為呢首歌咧，佢特登走咗去買一隻錶俾自己戴，好搞笑。提醒自己，你要找緊你啲時間，即係同埋啦，即係一嚟啦，幾個原因嘅，好搞笑。啲同學仔話有啲就係、是、即係你都知，即係有時大學生會遲到噶嘛，即係時間觀念可能有啲係會渣少少咁樣噶嘛。咁啊，其中一樣就提自己啦。第二就係見工啊。建工佢哋覺得好搞笑嘅就係佢哋覺得大錶係一個好重要嘅 item， 象徵意義。 象徵意義。 首先你戴咩，即係有幾種嘅睇法啦。第一就戴咩嘅牌子，咁樣就好似一個 代表住 一個品味。 係啦，冇錯。 另一種就係有大錶，好似俾個雇主覺得呢個人咧係著緊於時間 觀念， 當然呢啲都係一啲旁 咗，係呢啲係 面試旁咗到啦， 睇書教翻嚟， 係啦，十個你不知道的面試小貼士， 係啦，其實咁多位雇主，你會發現最後帶咗錶嚟面試嗰啲人都未必真係咁 準時， 咁準時， 佢可能 interview 嗰日就已經係遲到，但係佢都戴住錶， 係啦，咁但係都好嘅，起碼佢有呢個心去话俾你听咯，或者有隻表辅助下咯，咁但系实际上讲真，大家睇时间而家都唔系靠隻表噶啦，都系靠个电话攞出嚟睇住自己几多点咁样噶啦。咁啊，所以嗰阵时好有趣，就系喺大学生群众里头咧，真系有好多人都会拣就系拣陈奕迅嘅《陀飞轮》成为佢哋心目中啊最影响得佢哋多嘅一首作品啊，即系同埋开始嗰阵时有一个概念就是要即係要大個仔啦，要有自己賺錢嘅能力啊咁樣。咁跟住，但係呢首歌就係話俾你聽，你記住勤力去做嘢工作揾錢之餘咧，你都要記得即係好多重要嘅嘢，你唔好 miss 咗啦，你要好好保養住自己嘅身體啦咁樣。所以呢隻歌對佢哋嚟講嗰個意思係幾大。其實呢樣嘢亦都同時提醒咗我嘅，因為我嗰陣時都係因為聽陀飛輪咧，我會成日都係提住自己喺做嘢還做嘢，記得食飯；做嘢還做嘢，記得休息同埋瞓覺咁樣。 呢首歌咧嗰陣時出，我記得。我係嗰時係咩年紀呢我都唔知道。但係呢一首歌最印象深刻嘅，即係頭先你講嘅係真嘅，因為即係你大學嗰個階段就你終於要諗你自己嘅 前途 啦嘛。係中學唔需要嘅時候，所以變咗呢一首歌去講緊，即係你出嚟做嘢嘅時候，你又未真係經歷緊，因為本身如果係三十零歲就一定中噶啦。呢一首歌即係完全係講緊佢嘅現況啦。咁但係。去到大学嘅时候已经有嗰种想象㗎嘛，对前途啊，第时做啲乜嘢好啊，我应该做自己鍾意做嘅嘢啊，点话呢係做我鍾意做嘅嘢一定赚到钱啦、啊、即通常都係咁样。 呢啲嘅矛盾啦、啊、都会係大家都会面对好多唔同现实嘅状况嘅。咁所以我觉得我唔知啊，我唔知会 唔 会可能有啲可能细个啲嘅中学生或者可能有啲再成熟啲嘅哥哥喎，佢唔係啊，我四十几五十岁都好鍾意呢一个都未定嘅。只不过嗰阵时咁巧，即係可能去做一啲嘅街访嘅时候观察到就係、是、原来呢嘢系大学生群众里头一个几有影响力嘅作品。 但另一首歌呢最令我其中一个记得嘅位呢就是歌词里面有两个字啊， 系咩？ 算永啊！ 哦，因为到底点样读啊嘛？ 因为嗰时候我个中学同学个名咧，啊，应该系中学听呢首歌啦。佢个名字最后两个字 exactly 系呢两个字， 哦、 但我哋 真系 同一个写法、 哦、okay, 一模一样。 OK OK， 系啦。咁但系个 point 就系以前我哋不嬲叫佢咧系叫佢做 俊永， 然后喺呢一首歌里边，我第一次见到嘅时候就听到系读算永。 吓、啊，咁你有冇后屘问翻过一个同学啊？你有冇問？ 我哋有特登改口改佢個名字， 算名咁樣。 係啊，喂，算名咁啊，算名咁啊，因為不嬲都係叫俊榮啊嘛。咁但係因為呢一首歌推出咗嘅時候，即係好有趣，大家有啲討論對於廣東話歌詞上面就有啲字嘅易讀音咁樣。 係。 咁所以呢一首歌係第一次令到我發現，咦，原來呢個字唔係讀俊，可以讀算嘅喎，咁樣。 呢个系嗰个首嘅印象嚟。 因为咧，我记得我嗰阵时都有特登查过字典，到底呢个字应该去点样读嘅。咁我见到当然啦，即系大家如果即系最准确就真系买一本词典嚟查啦。有时网上嘅词典咧就啲讲法系好不一嘅，好搞笑嘅。咁我又见到就系、是、其实佢有啲人咧喺嗰个网上词典又真系写住英俊个俊，即系个读法上英俊个俊。但系有啲人真系会写住就系、是口字边加个韵，即系选嗰、那个嗰、那个口字边加个韵字啊？ 边个韵？ 咩 韵啊？ 突然讲唔到俾你听边个韵添， 唔紧要，唔紧要啦。 即系总之选啦，你搵个嘴选， 嗰个选，我允许个韵， 系突然失忆，系冇错。跟住我就见到啊，原来。喺网上边都会有好多即系唔同嘅解释去讲翻俾你听，点解呢个字会系咁样读咧？咁大家都可以去研究一下。 系有一个江湖传闻啊，系啊，就系讲话其实喺陀飞轮嘅之外咧 ，Eason 都有另一首歌， 系 就系、是、嗰、那个我成日都唔识读嘅嗰、那个Allegro Opus 3:3 AM 嗰只， 哇！呢、這个经典嘢、啊， 因为呢一首歌里边都有词总太俊永，词风太细腻。咁啊，网传就话 Eason 即系呢首歌 Allegro Opus 之后就知道个正所谓嘅正音系读算永，所以就喺陀飞轮嘅时候咧就改咗个读音啦。咁、 啊、 当然我脑里边因为对于呢啲时间线嘅我唔记得，咁究竟系边只碟先咧？你明唔明啊？即系原来嗰个网上传闻系话，哦，佢因为嗰时唱咗俊永，所以而家唱翻算命，但系原来只歌嘅前后次序系唔同 嘅，系唔啱嘅。所以证明网上嘅传闻真系传闻。 系啦，呢个就系有趣嘅传闻。咁但系如果有日见到 Eason 问下佢咯，我哋 上次哎呀，早知上次见到嘅时候，唔紧要啦，下次有机会啦。 系啊，即系有呢啲好有趣嘅小故事。 咁你有冇后屘问翻你个朋友有冇之后以后都喺人哋面前介绍自己都改翻？做我叫大家好，我叫选永咁样。我想问佢可唔可以透露佢系姓咩噶？ 好啦， 算啦， 知道咗。 唔系因为有啲你知道有时个姓加埋个名， 冇嘢嘅，冇嘢嘅，冇事嘅，冇事嘅。 吓， 系啊，冇事嘅。咁所以都冇太大影响 咧。Okay. 即系唔会话啊改咗个名定系点样就会难听咗冇嘅。系，我而家好努力想揾翻究竟嗰两只歌嘅 timeline 系 边一个先？ 我系前后差，系嘅。陀飞轮系后啲嘅，喺 album。EP 上面是2010年 ，OK， 跟住 Allegro 嗰只 HQM 就09年， 啊，所以系争咗一年，应该 系争年系啦，所以喺时间线上面呢一个传闻都看似 make sense， 同埋做 producer 好紧要咯，证明 系啊， 话俾你听，次人同埋 producer 都要喺呢个位度。监都好紧要， 我哋挂住揾呢一个时间线，所以时间段啲，但 系 照播翻俾你听。 忘记咗时间线，真系 系啊，我哋唔记得戴表啊，我哋播翻呢只送俾位听众啊。 18岁没戴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霎眼27岁，时日无多方，不敢偷懒，宏愿仲未了，奋斗总不太晚。然后突然感秋，望望身边应该有已尽有，我的美酒、跑车、相机、金表也讲究。直到世间个个也妒忌，仍不怎么富有，用我尚有换我没有，其实已用尽所拥有，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秒速捉得紧了，而皮肤 竟偷偷送了，为何用到尽了，截止那样紧要。劳力是无止境，活着多好，不需要靠物证，也不以高薪高职高级品博尊敬。 No， 就算博到白着那地位和肖邦的尊荣，买了任性一拼也拼，忘掉了为什么高兴，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 听过有陈奕迅的陀飞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预算案宣布全面撤销俗称辣椒的住宅物业需求管理措施，金管局亦都宣布调整自用住宅物业和非住宅物业按揭成数，并且暂停物业按揭贷款假设利率上升两厘的压力测试要求。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说，预算案公布相关消息之后，估计会出现小部分反价和封盘的情况，但是不会有大幅反价。美联物业住宅部行政总裁布少明说，相信短期内成交量会增加两三倍，中长期要视乎息口的走势。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研究部联席主管叶文琪认为，有关做法有助市场恢复较正常的操作，但是相信不会令到楼价上升，因为仍然受到经济环境和息口的影响。预算案提出上调烟草税，每支烟的税款增加八毫，烟草税占香烟零售价比例升到大约七成，估计每包烟的平均零售价增加大约16元，升到大约94元一包。烟草事务协会对于政府再度调高烟草税率深表遗憾，协会说去年大幅增加烟草税之后，令到已经泛滥的非法烟草情况迅速恶化，协会促请政府充分咨询包括烟草业界在内的所有相关持份者之后，考虑引入一个平衡和适当的烟草税项政策框架。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就欢迎增加烟草税，期望政府能够更进一步制定长远的烟草税政策，鼓励更多吸烟人士戒烟和预防青少年开始吸烟，保障公众健康，实现无烟香港的愿景。政府同时亦都要继续大力打击私烟，加强戒烟服务和宣传教育。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开始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的第四轮排放，排放量大约是7800吨。在北京，外交部对此坚决反对，要求日方停止这一项错误行为。发言人毛宁说，日本罔顾国际社会的关切和反对，已经擅自排放超过23000吨的核污水，将污染风险转嫁给全世界，既不符合国际法，亦都极不负责任。福岛第一核电站近期接连发生泄漏核污水等事故，凸显东电内部管理混乱，政府监管不力，日方所谓排海安全可靠的讲法根本无法令国际社会信服。毛宁说，中方敦促日方全面配合建立周边邻国等利益攸关方实质参与、独立和有效的长期国际监测安排，防止核污水排海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有报道说，菲律宾总统对中国海军和海警局的船只出现在黄岩岛附近表示担忧。发言人毛宁说，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中方对菲律宾方面近期在南海有关侵权活动表示严重关切，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雨，朝早气温大约18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北风，天气转凉和有薄雾，市区气温下降到午夜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进一步下降，星期六朝早市区气温在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有几阵骤。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白雀街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驾驶人士要小心啲啦。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医院系有交通意外，咁快线封闭咗，龙尾而家喺屯兴路嘅位置。而较早前告士打道去高士威道方向近记利咗自家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噶啦，龙尾喺维园道上桥位。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就喺收费广场，狮隧去沙田方向龙尾喺映月台嘅位置。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系慢车，龙尾去到碧街。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近理工大学车多，龙尾喺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律伦街车多噶，龙尾而家喺太子道西。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喺近美林村嘅位置。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系啦，就系因为有交通意外啦，咁所以而家龙尾喺屯兴路嘅位置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马伊琍、白宇、领衔主演。 阿哥，今次是不是玩完了？ 你的人生都还未开始，后面还有大把好日子你过啊。 男音和西决哭诉，西决这一刻是不是能医不自医呢？ 国剧830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烧光了火柴》作曲徐浩，作词殷敏贤，主唱陈晓东。 淘尽跌撞，在乐园外擦伤几趟，爱与被爱很善忘，谁曾受骗如惨案，为爱又在粉身，哪管得会怯慌。 钟丽云作曲 Jerry C， 蔡佩轩、叶巧林作词，林宝主唱叶巧林。曲循环症作曲 Ariel Lai， 作词阿木，主唱 Aden， 红座星。 从山开始都跟你满未来，共你重还唱，恶果不如分开。

中撑你兴致，却无权利在意，连扮作已放弃都不太肯。做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共你有个过去，三世都有幸。若光阴会倒转，故事情分未断，让我再次叫我不该再等。明明自问未够好，只可惜不甘当个爱人，一世轮回遗憾是我一生的幸运。自己不听劝告，最后无力相信，一生看着谁能拥吻，无奈说到对你做太多亏憾。若可返到过去，若能从头遇见，期望我会对你永不讲再见。 欣听周欣婷《三生有幸》。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不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全程盛事，盛事全程。 应游客来港，探索独一无二的艺术文化之旅，参与国际级艺术文化盛事，体验全新世界级博物馆和艺术场地，艺聚香港，等你逐一发现。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程盛事，盛事全程。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终于都明白时间的重要性了，因为今早我都不知醒了。 斌神，你要去到这个时候才感受到时间的重要性吗？每年生日的时候我都感受到的，因为好像告诉自己我寿命又少一年了，好像很悲观啊，但都是一个挺好的提醒来的。 要做 吹熄一支，怎会这么快？望镜子中，感觉有点怪。太多法则，制找害怕长大。谁话撇下幻想之舒适里，不怕会走歪？各样规矩，黄或雨不解。像要撑出烧岛，对岸看不到，或会心慌，怎算好？处于迷途上，怎么知道？孩童望着撒娇拥抱，成人望着过得好，毕竟旅途不想摔倒。常期望 想听姚卓菲派来作品《初心小岛》。那个初心可以在很多环节上面讲，但都是讲以前的自己，以前的想法有多少跟现在是一样的呢？ In the days gone by, we laughed and cried, we come to allThe stars and planets in the sky. The time slips away, the memories fade. I'm holding on to what once was our fate. Thoughts of you lingered on, a bittersweetness I can't explain. And wish those momentsStay a little longer. I don't wanna miss the things that we used to do. The way you hug me close when I'm next to you. All those summer nights, all my dreams came true. And all these precious moments were because of you. Don't wanna miss the things that we used to do. Guess all.Forever. 过 Nancy Quai 的 To Be Continued。啲人成日讲话往事只能回味啦，好似好浪漫，但系当中亦都有一份嘅酸涩喺当中。只能回味系因为已经翻唔到转头。 红黄绿串又串，醉了又散，剧院外面，怀疑就快落雪，就快换季，换走落叶。是渐变黑白，仿佛看见你依稀对望，回忆的半分钟，那个冬天静静的相拥，冰封半分钟，有你的情蝶不多，等到曙光才消失，生活很压迫是吗？压到埋受了委屈。 有啲人再见翻嘅时候，感觉会好大分别。特别当大家各自都已经进入咗人生新嘅阶段，其中有一套戏嘅情节令到我好印象深刻，嗰度叫做《La La Land》。跟住来呢首歌，无论 intro 成个 MV 都令我谂起嗰个情节。 望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谋生活，青春已转像被过。其实我从没有提辛苦，谁怕苦？但间中若我心中尚有沙，尚有海风，想躺着悠闲的失踪，再发梦，视线心跳面。 上升，只有感动，不要怕，仍然好笑容。要记住，有我在你身。 两首作品包括云浩影的回忆半分钟，以及刚刚这一首 J 风 featuring Marv， 歌名叫做 All That I Want。 是有点是有点心跳，大概这是爱精神，说话从不知 张曼芝的新派作品《过电》。 冯杰帮我整个 promo 宣传这个新节目， 收到了老细。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节目《嘥时间》，嘥时间，嘥时间，嘥时间。 冯杰，我究竟听咗啲乜嘢咧？我净系听到你喺度嘥时间啫。 我用我科学嘅头脑计算过，只要我用呢30秒不断重复嘅节目名，听众一定会记住啊。 咁人哋又点知个嘥系嘥人个嘥啊？ 我会再做一个 promo， 用30秒不断重复 SCI SCI。 咁我都系叫林雪同 Clinton 做啦。 又推一个 job，yes。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全港18区将会举办一连串富地区特色同埋传统文化内涵嘅活动，供市民同埋游客参与。呢啲开心时刻，点少得你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公布，在连续两年千亿财赤之下，派糖规模缩减到115亿。薪俸税和利得税获退税最多3000元，下年度第一季差饷宽减，每户上限1000元，综援、生果金等维持发放额外半个月金额，推行3年的电子消费券今年不再派。楼市即日起全面设立3000万或者以下的自用住宅按揭成数上限放宽到70%，本年度财赤预计达到1016亿，政府下年度发债1200亿。烟草税调高，每支烟税款增加8毫，出年起恢复征收酒店房税，税率3%。2024-25课税年度起实施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的标准税率2级制，政府将会检视2元搭车优惠计划。电动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安排延长2年，宽减额下调40%。为了推广旅游业，维港每个月举办烟火和无人机表演。预算案提出，出年年初恢复开征酒店房租税3%。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记者会被问到，部分内地旅客不在香港过夜，征收酒店税会不会带来反效果？陈茂波回应说，酒店税对旅客的影响很小。陈茂波提到，预算案的支援措施力度比去年减少一半，希望市民谅解。他说政府认为协助市民增加收入需要靠经济，所以决定将资源放在推动经济发展。至于撤销楼市辣椒，陈茂波说今年卖地麻麻，但是当局研判认为只是周期现象，展望未来当大家信心比较稳定之后，对住宅楼宇有一定需求，认为对物业市道来讲不适宜太悲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听朝气温大约18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北风，天气转凉和有薄雾。市区气温下降到午夜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进一步下降。星期六朝早，市区气温在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3-4线嘅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转去跑马地就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道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凡穿梭，当作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快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于速度音乐，由得咪高分速度音乐，由得广东歌速度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从前有个人叫小明，他的人生就是一个多重宇宙。 讽刺的是，他的命运主宰在两位电台 DJ 的手上。 他奔驰， 他波城， 每次都会轮流揀歌， 延续小明的生命， 决定小明的命运。 欢迎来到 奔波 Back to back. 剛才我 Jingle 他最尾好想讲一句 咩啊？ 本周四 圣大是啊是啊是啊， 沙丘寒战二 有感觉 本周四 圣大上映 系啊，嚟到我哋呢个环节啊，奔波 back to back， 咁就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就系呢一 part 就拣唔同嘅广东歌啦， 系 咁啊，我哋一人一手轮流出牌，究竟对方出咩牌都唔知嘅，通常我哋知佢第一手会出咩牌嘅啫， 我知噶啦，而家 你知啦咩？ 我知啦， 你真系知？ 我知道我第一手会出咩牌咯，而家啱啱谂到， 而家我都知道你会出咩牌， 因为你已经装到啦嘛， 系啊，因为你要喺我呢个位嗰度去 set up 啊嘛，系啊，咁啊，所以今日奔波 back to back 就会一人一首歌延续啊，小明呢一个角色嘅故事，究竟今个礼拜会经历啲咩咧？系啊。究竟在一个多重宇宙当中，在这个2024年的2月，他会经历什么呢？ 好惨啊，小明。每个星期他都会被人轮回一次。 是。 好彩是轮回而已。 是啊。 不是其他东西。 所以他说他的命运是掌握了在我们手上面。那么准备好的话呢，那我们就来我们这个星期的奔波 back to back。 话咁快即将要踏入三月啦，亦都系呢个春天嘅开始。小明妈妈同佢讲：阿仔，一年之计在于春啊！你今年嘅春季开始为自己定立好今年你嘅计划未啊？阿仔啊，计划好紧要噶。 合乎别人幸福的说明。未来越来越安定，置业结婚，节日同庆，遗忘自己已经欠热情，但求心中熟悉的过程，拒绝接受太多即兴，从前所经。怕没有被回应，当发梦已经难于适应，而伟大旅程那句无凭无证，趁我梦还未老成，年岁够轻，不要为谁放弃了你。这 皱眉能够去飞，不要为谁放弃了你的谎言，别要太介意昧上俗眼，你纵使身的路太难，留在舒适小请信任，还有勇气更加放胆，公式已老结了几多时间，说青春只可以用来感叹，别要信这些话，要准别要查 听过蔚蓝的生涯规划，对于妈咪的这个建议，小明面不改容，气定神闲，即是跟妈咪说，我一早已经想好了今年我的规划是怎样，就是四个字，活在当下，还有多四个字，感受生活。 追红了桃花，追绿了柳树，你在路上总会安慰谁，追醒了青蛙，追来了燕子，我在城里刚好缺了水，你冬天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照顾入味，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对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舍冬日睡，远上走春风吹，到夏天我变了水，追过玉门关，追过南泥湾，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追走了河水，追散了云堆，我在世界不巧背着谁，你可以纵用三月的梦泪，能否保证十年的约会有人放生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舍冬日睡，月上草春风吹，到夏天我变了水，你可以再来地下的玫瑰，能否守住世间的约会，让人放生枯萎，春风 醉，会不会对不对，也能有有点美，同日睡原上草春梦却到夏天我变了谁。 但你有方大同的春风吹，小明跟他阿妈说，所以今年的春天我已经立定决心了，我想发展一段浪漫的爱情，我想找一个伴侣可以甜甜蜜蜜地过今年。 听过由史凯琪的甜蜜蜜，小明阿妈见到佢咁立志，今年要拍一场轰烈的爱啊！嗰刻佢冇乜出声，小明问佢：妈咪你做咩啊？阿妈话冇，我谂翻起我细个嗰阵啫。 我记起那年春天，得我一个不知的欺骗，如天空的污染。终于都上演，我记起那年暑天，友情爱情两边都发现亏欠，情路上跌损，

但你有黄淑曼致未来的我，小明偷偷地在纸上写低，希望今年里面人生的甜酸苦辣，我起码可以试咗个甜先啦。